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小说联播，小说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这天，正当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舍不得离开的时候，海西斌从外头骑车回家，路过那块，他刹住车，踩着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奶奶，胡爷爷，太没劲儿了，还不家里歇着去？海老太太说：“这就家去。”胡爷爷也笑着点头：“就家走，就家走。”海西斌骑车走了，胡爷爷望着他那肩宽腰细的背影，羡慕地对海老太太说：“您真有福啊，西斌这孩子多懂礼貌。”连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他们也曾经带着孩子逛完公园或是商场，打着鼓楼根附近走过，可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拿眼皮子夹他，要么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根本不搭理。孙子要是想叫他，儿子儿媳妇就会赶紧的把孙子拉走，显然是怕周围的人们发觉他这么个糟老头子跟他们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什么关系。如今这样的儿孙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斌这样的难得。可海西斌要跟上一辈的人物比，那孝心也还是淡多了。胡爷爷想到这儿，禁不住对海老太太说：“要说孝子啊，嘿，你们院那荀兴旺可真是个大孝子。他没搬到你们院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们工厂门口的小饭铺烧火。”每个月那荀兴旺他们厂里开支的那天晌午，他老娘总站在我们饭铺门口等荀兴旺出来。荀兴旺拿着工资出来以后，立马就把他老娘领进饭铺，给老娘叫上几个肉菜，再要上两个雪白的大花卷，坐在一边瞅着他老娘吃。他自个儿不吃，他在工厂食堂吃窝头咸菜。老娘吃完了，他给完了钱，再留下自个儿抽叶子烟的钱， 就把那剩下的所有的钱都交给他老娘。他老娘把那钱用那手绢包起来揣在怀里，稍歇一会儿他就搀着他老娘往家里去。我问过他，这干嘛呀，月月让你娘到我们这儿来吃上一顿。他说你不知道，小时候娘牵着我讨口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个誓，如今我月月能见着娘吃上一顿好的，心里头舒坦。您瞧瞧，像荀兴旺这号孝子，现而今好找吗？海老太太听了也赞叹，跟那戏台上演的都差不离了。说着站起身来，提了起马扎，用知足常乐的口气说，如今呐，不指望荀兴旺那样的了，能像我们西宾这样对我也就行了。胡爷爷也站起身来，拾起小板凳，恋恋不舍地望着黄昏的夕阳，企图多少再延缓一下归去的速度，喃喃地续接着海西宾这个话题唠叨着，干将，你们西宾可有出息，有出息呀。海老太太谢过胡爷爷，道了声明儿见，就转身朝家里走去。海西宾的业余爱好是武术，海西宾打小就属于瘦弱型，到他工作以后也还是属于书生型，他是直到1979年才突然焕发出一种对武术的热情，开始练起来。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受少林寺一类影片的影响，或是被李连杰那种武术明星吸引才迷恋此道的。其实不然，在当代北京城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武坛，一个是由体委主持的，运动员们常常被选派参加各种正式的比赛，获奖者享有公开的荣誉，常常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有的更被请去拍电影，以某种武艺高超的银幕形象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还有一个就是民间自发的，每天清晨活跃于各公园绿地，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几乎从不被宣传机构所知道，但是在北京市的武术迷们的心中，往往比前一个武坛的明星还有着更崇高更神圣的威望。当然这两个武坛相互之间并不冲突，而且也不乏交叉重叠的例子。海西宾的习武主要是受后裔武坛的吸引。海西宾每天上班必骑车经过月坛公园，有一天他路过的早，见一位老人正在树林中的一块平地上练地躺拳，身段仪态实在优美夺人，不禁刹车叫好，后来更索性进到树林饱览那老人练武。当天两个人只是淡淡地交谈了几句，算不上真正相识。从那第二天起，海西宾见天起个大早赶到月坛跟那老人相会，渐渐相熟，又渐渐由旁观到求教，后来就索性拜那老人为师，习起武来。那老人名叫段燕琴，虽然已经年近80，看上去却只有60开外。段燕琴在民间武坛享有极高的荣誉，他让海西宾先向晚他一辈的民间武术家学基本功，介绍海西宾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师傅。基本功过了关，海西宾就一门又一门地学习起来。 在月坛公园，由雷穆尼教会了陈氏太极，马长青教会了弹腿功，又到宣武公园拜花斑豹傅宝坤为师，学了几套形意拳，再到李士路小花园拜许增凡为师，学会了原地转圈的八卦拳，后来又到历史博物馆东侧向党厂食堂做切糕的厨师杨启顺杨师傅学了一套白猿通臂拳，几年下来，最后经过段爷爷指点，海西斌已然把所谓内家的太极形意八卦和外家的扎红炮花等长拳都练到了相当的水平。海老太太叨了他，西斌呐、啊，你练那玩意儿图什么呀？你可别练完了跟人家打架去啊，给我惹事儿。海西斌一笑，他给奶奶惹过事儿吗？单位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他，海西斌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同盗窃国家苗木的坏人面对面做斗争，保护了国家财产，擒拿了犯罪的歹徒，他的思想行为值得全局青年职工学习。北京市能有多少胆大妄为的趁着夜深人静潜入苗圃偷窃苗木的歹徒呢？海西斌又能有多少次在值夜班的时候遇上他们的机会呢？而对付那些外强中干的歹徒，又何用把武术练到这种程度呢？就算海西斌勇斗歹徒的精神值得局里的青年职工们学习，可他那武术水平一般人又怎么能，而且有什么必要向他去看齐呢？同伴们经常这样调侃他，海西斌是想上电影吧？哎，那武林志的导演谁啊？怎么没把咱们海西斌找去啊？咱们把海西斌给贡献出去吧。队里的技术员汪大哥甚至于当着姑娘们这么跟他打哈哈。海西斌是为姑娘们练呐，哪个姑娘不喜欢武艺高强的硬汉？更何况海西斌并不是五大三粗，而是儒将风范。对此海西斌保持沉默，他当然并没有那样的动机，但是确实收到了那样的效果。他常常接到偷偷递来的情书，有一次一位姑娘竟大胆地把情书通过邮局寄到他家，海老太太接到了信，因为老眼昏花，就请詹丽颖代读。詹丽颖打开信一看，还没读呢，就笑得前仰后合。从此海老太太少不了对海西斌的盘问，海西斌总这么跟她说，奶，你放心，准给您娶回一个跟我一样孝顺的。目前海西斌已经有了一个意中人，正处于热恋之中。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他一大早就骑车出去跟那女朋友相会了，下午4点钟才转回家来。要不是为了赶着回家看4点05分开播的电视节目足球赛选播，他也许真要跟女朋友多缠绵一会儿。女朋友还没有向严厉的父母公开她的爱情，所以他们晚上还不能从容的相会，而海西斌也还没有做出把她带来见见奶奶的决定。海西斌推着车进了院子，刚把车抬过垂花门，就看见一个醉醺醺的汉子连哭带嚷的从薛家新房中冲出来，冲出几步之后又扭过头去骂，你们无赖好人，你们一窝子喇嘛才是贼，老喇嘛小喇嘛，你们都留点神，我跟你们没完，我非找人来把你们这喇嘛庙给砸了不成，走桥。 那醉汉是卢宝桑，随着他冲出薛家新房，大吵大闹，院里一时就塞满了人。薛家的两间屋子里自然拥出人来，詹丽颖和张秀藻也不禁出屋观望。海西斌身边又站过来了外院那澹台制珠的公公和荀大嫂。大家尽管心情各异，但有一个感慨却是共同的，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弄成了这样。新郎薛继岳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中，尽管旁边的人拼命拉住他，他还是挣扎着要扑过去。他头发散乱，西装不整，喜花摇摇欲坠，声嘶力竭地嚷着：卢宝桑，你跑走，你把雷达表给我交出来，要不咱俩一块去派出所。卢宝桑却朝他欠着脚，耸着身子大声嚷：谁偷了表，谁是孙子，去派出所，去不着，不让我走，老喽。说完扇着肩膀从海西斌身边一晃而过。海西斌当时产生了一种揪住他的冲动，却又抑制住了，毕竟情况不明，是非难辨。就在卢宝桑走出去的一瞬间，海西斌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殷大爷。啊，今儿个殷大爷也来薛家做客了。薛继岳到了被人们连劝带拉的送回到新房中去了。詹丽颖自然早已走过去跟薛大妈仔细地打探个底儿掉。荀大嫂也过去跟荀师傅说话。他倒不先打听来龙去脉，而是立即劝薛师傅往开了想。凡有喜酒必有醉人。小小不言的事儿，过去了就当他仨瓜俩枣的。底下咱们接茬热闹啊，走，我去帮你们张罗。张秀藻退回了屋去，心思不能马上回到功课上。他不仅感到烦恼，而且为自己跟这些人之间的相互不能理解，产生出一种淡淡的哀愁。不久他将搬到另一种环境中去，远离那粗鄙庸俗的一群。那是他的福气吗？可荀磊却是过去、现在以及相当长的一段将来都始终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荀磊是怎么忍受下这一切的呢？澹台制珠的公公目睹了邻居家的纠纷，联想到自家的内乱，心里发紧。他退回家中，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李凯和智珠怎么都一去不返呢？就连小竹也好久不见踪影，他该是去寻找他们，还是该淘米准备晚饭呢？海西斌看见殷大爷的时候，殷大爷也同时看见了他。卢宝桑走了以后，他们两个人自然凑到了一起。殷大爷是段燕琴最得意的高徒，海西斌跟他学过一段大成拳。据说殷大爷50来岁的时候，他的大成拳居全城民间武坛首位，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如今殷大爷家住南城龙潭湖一带，在那里挂牌正骨，声誉极高。殷大爷走进海西斌以后，简单扼要地跟他说：出去的那个叫卢宝桑，现在弄不清他偷没偷薛家的雷达表，现在他又醉又浑，你要得便出去远远地跟着他，盯着他点，看他都往哪儿去，干了什么。你只远远地跟着就行，可不许惊了他，更不能动他。 他要进了住家院子，你就回来，我等你的信儿。海西斌跟殷大爷本有师徒之意，再说薛家的事情也该管管。听了这话，他就把车头调转，又朝院外而去。那足球赛选播的电视节目，他自然已经给忘到九霄云外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北京现在有多少酒馆啊？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很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它的种类也相当齐全。北京人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城酒肆之中，南酒店却占着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女真、花雕、风缸、状元红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作一种陪衬附带着出售。跟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等。另一种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来酒、木瓜酒、干榨酒、凉香酒，后来渐渐加上了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然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子肉、干烙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天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素食渐渐的减少了，而变成了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现在则以小肚、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或者药酒，但是早年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不是黄酒，而是各种露酒，什么玫瑰露、阴沉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比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铺里出售。这种酒铺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打酒的大都是买回去再喝。如今北京人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的饮料统称为筛酒。筛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忌、白兰地一类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入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以外，市面上似乎始终没有。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演播梁岩，录音师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